戏绝不仅前有名，脚踏实地更热啊，自信怎么不行？如果你学不会怎么去听一听，也学不会去了解，那么一起都归零。手一手地注意表情管理，谁都有压力，你这样我觉得不行，搞个变形记君子，你自强不及时敢步步别谜底，但你的压力不行，我觉得不行，谁其实不知道可以，谁会在身后速度计算之地走进，谁聪明透顶最后留下这个你拼尽你全力，我觉得这样却不仅前有名，脚踏实地更热啊，自信怎么不行？如果你学不会怎么去听一听，也学不会去了解，那么一起都归零。手一手地注意表情管理，谁都有压力，你这样我觉得不行，搞个变形记君子，你自强不及时敢步步别谜底，但你的压力不行，我觉得不行，谁其实不知道可以，谁会